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智力有声制作。 第533集，论叫醒众人的方法。展昭捧着书看了看，展昭开始四周围望，他第一眼望的自然是坐在自己身后的白玉堂。展昭回头就见五爷正翻桌上那几本书呢，样子挺随意的。再看左手边坐的是小四子和萧良，这俩因为年纪小，所以两人可以共用一张桌子。小四子倒是有板有眼呢，将书翻开了慢慢看。一旁萧良凑上来问，他就耐心给他教一下，要是有不懂的就转回去问身后的包岩。包岩翻了翻书就放在一旁了，给小四子讲解。庞玉捧着书打着哈欠，好奇地问包岩： 小馒头，你看完了？ 这书我之前看过了。 小馒头平时总捧着书，原来是在看这么无聊的东西啊。 展昭又瞄了一眼小四子他们旁边靠门口最近的那一桌，那里坐着林业火和邹良。邹良依然没什么表情，正襟危坐，坐姿跟在军营的时候差不多，笔挺。可能是因为气场太阴森，周围学生握笔的时候都不受控制的抖啊抖。邹良这会儿倒是没看书，而是皱眉盯着前边的林业火看。林业火正看书呢，只是他看的书和其他人正背的不同，这妖孽正研究一本关于炖药膳的汤谱，貌似是之前一个魔宫老太太给他的，那老太太是魔医还是鬼医什么的，公孙说他很厉害。林业火得了这本鬼医的汤谱之后，就想试一下里边几款能养颜的药膳，只是之前在开封府试了一次，第一次公孙以为有人放毒烟，第二次厨房大娘直接发飙将他炉子都踹翻了，因此未果。邹良算是明白林业火干嘛买那么多大包小包的药材带来了，感情是瞅准了太学不是开封府的地方，想在这里炖药膳。展昭无奈摇了摇头，转眼看另一边，右手边坐的是欧阳少征和赵普，这俩一前一后动作倒是很统一，扬起脸打不知道是第几个的哈欠，书就在手边没翻过，两人那表情应该是完全没兴趣，死也不要干。展昭摇了摇头又往回看，白玉堂身后坐的是天尊，本来圣旨里并没有他的名字，赵真也没让他来奉旨读书，他是自己跑来凑热闹的，因此太学临时给他加了说仪。之前林霄他们听说天尊要来都很紧张，因为传闻之中天尊100多岁了，在众人想象里应该是骨头都酥了的那种老人。于是众夫子感动于天尊的好学，特地在最后边给他准备了一张高一点的桌子以及舒服的椅子。因此天尊这会儿正靠在软榻上架着腿看着那本书，也不知道他是认真看还是翻着玩。当然了，在得知眼前这个除了头发样貌嫩嫩能掐出水的白衣人就是天尊之后，林夫子又绝了过去。展昭等人翻了大概有一炷香时间的书，就觉得天旋地转，赵普掏着耳朵觉得自己已经到极限了， 这嗡嗡嗡响个不停是要烦死人吗？ 欧阳少征这没心没肺的已经睡着了，一旁淳华急得拿笔戳他，担心他一会儿别被夫子罚。展昭也觉得度日如年，有些担心后边的白玉堂会受不了，于是回头看了一眼，一看展昭就微微一愣，就见白玉堂手肘靠着桌面，手轻轻靠着头侧，似乎已经睡着了。 展昭眨眨眼，歪着头看了看，就见后边天尊也已经躺在软榻上睡着了，手里还拿着书。这俩师徒还是一贯优雅贵气的让人磨牙。展昭忽然意识到，白天睡觉其实也不错，那晚上就能空出来很多很多很多时间。展昭正琢磨着，感觉有人戳他胳膊，转过脸就见是小四子。小四子戳了戳他后递了一颗糖给他，展昭接过来就见是绿色的一颗小糖丸，那头小四子手里拿着个小荷包正分糖呢。展昭塞了一颗在嘴里，薄荷味的倒是挺醒脑。包岩用力推身边睡得直打呼噜的庞玉，心说这个不学无术二世祖。邹良闭目养神中，前边的林业火大概也困了，侧身斜靠在垫子上睡得挺舒服，确切的说是很风骚。展昭嘴角抽了抽，这一会儿要是哪个夫子进来，正想着就听有学生小声说林夫子来了。展昭抬头望窗户外边，林霄夫子正穿过院门，老头今早就昏了一次，这会儿估计是醒了。展昭看他边走边打开个小药瓶子，抓了一把清心丸往嘴里送，吃完后揉胸口喘匀气儿。展昭毕竟是厚道人，有些替这位老夫子担心一会儿别又气昏过去了。想到这里，展昭下意识伸手一推身后白玉堂的胳膊，白玉堂的胳膊一动，头也往下一沉，醒过来看展昭。 猴子醒醒，夫子来了。 白玉堂伸手揉了揉脖子，从容潇洒的抬头往门口，却是愣住了。五爷自然不是因为看见跨进门来的凌霄而皱眉，而是就在刚才他抬头的一瞬间，看到有一个黑影从院门口闪过。那黑影动作相当迅捷，或者说很轻盈，像是被一阵风吹着带过去的一样，仿佛是个人。但是白玉堂视线被林夫子一挡，再加上他刚睡醒有些迷糊，于是没看很清楚。 妈，刚才门口是不是有人影啊？ 什么人呀？ 难道看错了？ 不是看错。 白玉堂话音刚落，一旁传来另一个声音。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转过脸，就见在赵普他们前面那一桌，一个男生似乎听到了他们的话，跟他们小声解释： 这书斋是有鬼的，看到了只当作没看到就好了。 有鬼？ 那学生身后正睡觉的赵普也撩了撩眼皮，望了一眼门口。林霄夫子进了课堂，抬头一扫，就见欧阳少正趴着，林业火躺着，庞玉还在打呼噜。夫子深呼吸，又抓出药瓶往嘴里倒了两把清心丸。 夫子，清心丸不可以多吃，便便会硬。 几个太学的学生没忍住笑出了声，然后又赶紧闭嘴乖乖坐好。林夫子看了看众人，就见那三位睡着的，包括最后的天尊都没醒。夫子轻轻咳嗽了一声，包岩狠狠掐了庞玉的耳朵一把，就听小侯爷喊了起来： 娘啊，我小子不可了。 庞玉话出口，众学生哄笑，包岩也忍着笑瞧着他。庞玉揉着耳朵讪讪地坐好。这会儿欧阳少征还睡着，淳华着急，一旁的学生也没人敢推他，就咳嗽两声，想着大将军应该有点动静就会醒吧，但是欧阳没什么反应。正着急，就见赵普伸出手，也没回头，就是打了个响指。欧阳突然睁开眼睛醒了，连一旁的邹良也睁开眼抬起头，与此同时唰啦一声，就见院子里落下几个影卫都往里瞧着。赵普一摆手 几个影卫又瞬间消失了。周遭的学生们此刻都和小四子一样的动作，捧脸，觉得赵普好帅。最后就剩下林业火还躺着呢。邹良往前看了一眼，还没开口，一旁萧良突然凑过去： 伙计，世上谁最帅？ 我。 林业火坐起来就说。众学生都有些无语地看着他，邹良在后边摇头自言自语嘀咕： 应该问谁最二。 林业火回头拿眼白看邹良。于是现在整个书斋里就剩下天尊没形，林夫子就看白玉堂，那意思，你要不要叫醒你师父？只是双眼目光一对，林夫子默默低头选择放弃。五爷那眼神明显就是谁都别吵我师父睡觉。 昨日教的第十三篇还有什么疑问吗？ 众学生摇了摇头表示没有。 那今日先抽查一下，淳华，你背第十三篇。 淳华这会儿正瞄着他舅舅呢，听夫子叫赶紧站起来，摇头晃脑开始背书。欧阳少征拖着脸听着，淳华背得很顺畅，一个磕巴都没有。欧阳忽然有些感慨，他常年在边关，记忆中这小外甥还满地爬呢，一转眼长这么大了，还蛮有个才子样。 赵普说的也不错，我家总算是出了个文曲星。 欧阳淳华背了一半，林夫子满意点了点头。 就到这里，包岩，接着背。 众人都刷拉转脸看包岩，有几个彼此使眼色，林夫子这是给下马威吗？包岩之前都没来上过课。包岩站起来就开始接着往下背诵，背的比照书本念还要流利，下边忙着翻书的庞玉都有些跟不上了。太学众学生发现包岩顺利地背完了十三篇之后，夫子没叫他停的意思，于是又接着往下背十四篇。林夫子满意的点头让包岩停下，摸着胡须笑了笑： 好。 太学众多学生暗暗吐舌头，林夫子是出了名的严格，可见他对包岩有多满意了，也难怪，不愧是包大人的儿子。林霄又抽了两个学生背第十二篇，抬头就看到开封府那几个武人又开始犯困了，白玉堂和展昭也似乎有些昏昏欲睡。 白玉堂背第六篇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